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对海上霸权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英国凭借其王牌海军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对国力的影响直至今日。斗转星移，人类对海洋的争夺战更是由平面战场向深度发展，那里孕育着比陆地总量数倍之多的石油、天然气，更有锰、铜等多种贵金属，素有海底金库之称。但由于开采困难，可以代替人类进军海洋的水下机器人开始大显身手。在这场蓝色圈地运动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希胜带领团队研制的一批水下机器人，为我国保卫海洋资源、分享海洋经济这场盛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这是我主持设计的水下滑翔机，它主要用于海洋环境连续参数的测量。 这是由我主持设计的潜龙一号，主要用于海洋科学研究和资源调查。 这是由我参与研制的北极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它主要应用于北极科学考察。 这些全部是沈阳自动化所水下机器人大家族中的成员，但这些只能算是水下机器人中的儿孙辈。那么这个家族的大家长在哪儿呢？冯希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台6000米水下机器人 CR01 项目化的总设计师，而他参与设计的海人一号更是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 人类来自海洋，今天人类已经无法直接返回故乡，为了圆回乡之梦，我们需要护甲和替身，这就是水下机器人。国家的机器人研究啊，在当时有不同的认识，搞这种工业机器人以取代劳动力为目的，在我们国家不可取。所以呢，蒋劲松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先从发展特种机器人着手，那么这个海洋机器人呢，就属于特种机器人。 海人一号可以说是沈阳自动化所老所长蒋新松另辟蹊径的产物。作为海人一号的总设计师，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蒋新松以他战略家的眼光，将我国的机器人事业从无到有，从特种到工业再到机器人的产业化，都获得了开创性的成果。70年代组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冯希胜对水下机器人的了解仅停留在国外杂志中一张模糊的照片里。可是早在1950年，美国在西班牙遗失过一枚氢弹，可他们动用 CURV 机器人从海里成功回收，震惊了世界。在这样一个落后的情况下，沈阳所的研制才刚刚起步。 这个项目呢，启动呢是在1983年。沈阳自动化所缺少一些海洋的条件，模拟设备、压力设备没有， 我们连一个试验水池也都没有。在去大连进行海试之前，我们利用了一个菜窖泡泡水，实际上就等于简单的洗个澡。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泡泡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漏水维修，维修漏水，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日子里，冯先生陷入了一个周而复始解决同样问题的怪圈。海人一号是一台游览水下机器人，简称 ROV。 电缆像母亲的脐带一样为海人输送电力，反馈水下的信息给母船。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已经有20多台水下机器人投入了对海洋油气田的开发和救捞等应用。对照着人的动作特点，这一信息给了团队新的设计方向。 海人一号还不是一个实用的机型，我们那个机械手当时还不但是探讨了各个关节的控制，我们那个机械手还带力感，这后边的好多机械手还没有力感，甚至我们还研究了手指头当中的触觉。 海上实验的日子里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坎儿，他们根据实验的情况也逐渐修正着对水下机器人的认识。海人一号需要每天出水入水，不断完成对零部件的改装和调整，但就这一工作却给他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我们去大连试验的时候呢，已经是冬天了，选择试验的海区啊不大好，那地方风浪就很大，是一个风口，那个地方很冷，比如说我们要焊一个板子，100瓦的烙铁都烫不热。后来我们是怎么办，10来个小伙子穿着大衣围了一圈，电焊工围在中间，然后用那个大的烙铁才把这个元件焊上。 海人一号让冯先生团队认识到了一系列海洋的复杂和特殊，这个似盲人摸象的成果充满了他们对机器人的理想化。尽管完成了预期下潜200米的目标，但它搭载的设备复杂，却并不实用，降低了设备的稳定性。而就在这一知半解、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状态下，科研人员们迈出了探索水下机器人的重要一步。这一步虽不算完美，但却扎扎实实。 从自主创新的这个角度说，应该说海人一号那几乎每件事情都是自主创新，按我们设计的这个预想，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它距离实用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呢它对我们这个技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许多研究都是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起步的。 尽管海人一号的研究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果，可它毕竟只是一台样机，不具备实用价值。这曾在一段时间里让冯先生对水下机器人未来的发展陷入过迷茫。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沈阳自动化所曾引进过一台美国的水下机器人，这台设备的实用性让冯先生的团队豁然开朗，他们有了更深和更长远的目标。 863计划刚启动的时候，蒋所长曾经要求我就今后10年的发展提一个想法。在那个报告里头呢，我把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呢按照两个坐标轴去发展，一个坐标轴呢就是向远程方向发展，另一个坐标轴呢就是往深度方向发展。最开始呢我们定的目标是300米，第二个台阶呢就是6000米，但是一些专家呢觉得呢，你们要从300米直接跨到6000米，这个跨度太大了，所以呢就给我们第一个门槛呢稍微提高了一点，就是把它定为1000米。 这就是1000米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如今的探索者号已经被尘封在了沈阳所的仓库中。作为探索者的总设计师，这个名字定位了冯先生， 在水下机器人研究道路上的角色。1000米就意味着它将拥有对更多海底资源进行考察的能力。这是石油的钻井平台，竖在海中的一根根柱子，如果靠人力去开发，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8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大背景下，水下机器人的水平继续突飞猛进。法国的设备已经完成了多次对海洋石油的开发，眼看着宝贵的资源无法开采，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迫。 80年代中，我们就启用了一个水池，现在这个水池是25米乘15米9米深，这个已经能满足了我们一般情况下的机器人的调试试验。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压力试验设备，1000米的这个大的压力试验罐，可以把整个机放在里边进行打压。 如果说海人是和海洋的一次蜻蜓点水的话，那么探索者却是要上演亲密接触。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沈阳所现在终于可以达到足不出户模拟海洋的基本条件了。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探索者号想要下潜到1000米，就需要抗压力、抗腐蚀的浮力材料，可当时国内并没有能力生产 这个浮力材呢。本来我们是向美国订货的，但是经过了几轮反复，后来经过检查发现美国订购的这个浮力材浮力比重的指标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后来他也这个认可了，认可他这个东西是没有达到指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浮力材可用了。当时呢，国内潜水的比如说几百米的这个当时还有这个能力，但是像这个6000米这个级别上的这个浮力材，我们当时还有困难。 经过多方努力，沈阳所从俄罗斯订购了一批浮力材料，经过改造加工后，终于为探索者穿上了外衣。探索者号是一台自主水下机器人，简称 AUV。 它已经没有了连接母船的期待，在水下的一切行为、规避风险的能力，都要靠预先设置的程序来进行判断。在执行任务期间，人的参与程度将大大降低。由于无法同步监测到探索者号的情况，解决问题变得相当繁琐。 这里边大大小小的这个故障还是不少的，电机也是国内研制的，当时的通讯声呐到了一定深度，有的时候就不工作了。我们所有的电子器件都是封装在这个耐压舱里的，这些东西呢，你在地面上没法运行，因为你没有水的这个环境。可是你进了水了以后，它又都封在里面，我们摸不着、看不着。想要改个什么参数，要把它提上来，然后打开舱，再重新改一组，再下去，这个过程就相当的繁杂。 面对国外对技术的重重封锁和实验中的种种不便，终于在1994年，经过3年的研究，探索者号在三亚成功达到了1000米深度，完成了自主航行等规定动作。作为探索者号的总设计师，冯先生和他的团队实现了当初隐喻在机器人名字中的希望，向更大深度发展的成功探索。 作为探索者号的这个总师，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这个项目呢，是863计划当中投资可能是最大的。探索者号呢，主要就是做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探索，主要来研究涉及到机器人的各个方面的性能。所以通过这个自主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啊，我们应该说也是像海人一号那样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有了海人和探索者号这样的加冕，方先生终于可以向6000米开始进发。 CR01 和潜龙一号随即横空出世。 2015年11月，潜龙一号水下机器人即将赴太平洋开启新一轮的科考任务，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承担这样的海洋考察任务了。潜龙一号是由冯希盛担任总师研制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 CR01 改装升级而成的。冯希盛对潜龙一号有着特殊的感情。 今天，潜龙一号将进行出海前的最后一次水池测试。科研人员将根据每次的作业使命进行针对性调试。每次出发前，冯希盛都会去水下实验室看看设备，更不忘叮嘱即将出任的科研人员们。 老师啊，你们现在这个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 对，现在我们都准备差不多了，今天就把水池的实验做完之后，就所有的工作就准备差不多了，可以具备出航的条件了。 大体上要做多长时间？ 这一次是2个航段，给我们的实际任务量大约在45天左右。 到了海上去以后，还会遇到很多意外的情况，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大家团结一致，我想应该能够找出克服的一些办法，希望你们这次做得更顺利。 潜龙一号是沈阳自动化所新一代水下机器人中的领军者，它可以深入6000米完成任务。在马航 MH370 事件中，美国派出搜寻的蓝鳍金枪鱼和它拥有着同等的下潜深度。它可以根据任务要求自主在水下做出选择判断，所以有专家认为它的智能化程度甚至远远高于我国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当初冯希盛团队研制的第一台6000米水下机器人 CR01。 CR 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英语的首字母，双方将在 CR01 中各展所长。按照设计， CR01 可以下潜到6000米深度，6000米就意味着可以到达海洋97%的地方，那么对海洋战略的实施意义重大。可研制一台水下机器人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凝聚了众多专家的智慧。如果机器人在茫茫大海发生意外，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追赶的步伐也将前功尽弃。如何能在发生状况时成功回收，成为了关键。 回收的时候啊，突然间发现这个它不上升，这个 AU 在水下基本上保持的那个深度不动，哎呀，这个把我们吓坏了。当时就觉得这肯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了，出了什么毛病了。我们在机器人设计上有一定的自救，就是所谓什么呢，正浮力，按照那个正浮力啊，它是会飘到水面上来的，但是那个正浮力啊非常的小，那么如果要依靠那个正浮力浮到水面，那得要几十个小时了。这么长时间浮到水面，那也就不知道飘到哪去了，再找它那是很困难。 通常一台机器人下水之前，科研人员需要根据作业范围的海图为机器人提前设置程序来规定行进航线。在进入水下后，机器人通过自主系统可以分析声呐等仪器提供的具体信息，行走像梳齿一样的路线，无死角地来完成工作。在回收机器人时，科研人员会通过放在海里的长基线定位仪确定具体的回收地点。但如果无法上浮，机器人一旦被海水带离预定区域，将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设备。那么到底什么原因阻碍了 CR01 的上浮呢？ 我们应该抛弃的那个亚载没有能够完全抛掉，这个难度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是固定的会出现这种故障。我们进行10次试验的时候，它可能 八次九次都不出现这个故障，但还最后判断呢，可能就是我们抛载的那个机构的这个出口可能设计那个口的形状是不是设计的有些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改进。它是生命线，所以它要是不灵的话，那我们这机器人容易丢失啊，上千万的东西，这是风险很大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么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1997年，经过4年的研究，冯新胜正式担任 CR01 工程化项目的总设计师。项目化就意味着冯新胜研究的水下机器人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这也标志着沈阳自动化所历时近20年的积累，在 CR01 工程化项目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们受到大洋协会的委托，将跟随科考船去往太平洋海域进行科学考察，为我国最终划定多金属结合区域提供结论性的重要依据。 多金属结合呢，是一种海底资源，锰、钴、铜这些元素呢，都是地球上比较宝贵的这个金属元素。国际海底资源呢，理论上是全人类共有，但是你哪个国家有技术能拿到多金属结合，哪个国家就有优先的这个开采权。所以说共有实际上是空话，你有技术你才有，没技术你就没有。所以呢，世界上各国都忙着圈一块地，圈占矿区，也叫做蓝色圈地运动，这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 1980年，法国的聂郎京在太平洋完成过130多次对多金属结合区的调查。面对着有限的海底宝藏正在被列强瓜分，冯先生决定将多年的研究推向应用，到海况更加复杂的太平洋完成科学调查。这就意味着对 CR01 来说，可能是一次生死考验。针对太平洋的情况，整个团队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装，搭载了多种可以探测到多金属结合的设备。 多金属结合呢，是分布在海底的表面上，看上去呢就像羊拉的粑粑一样，一个一个的球状的，100万年能长1到2个毫米。多金属结合呢的分布会改变特少声呐的这个反射的强度，大体上判断一下的这段的这个多金属结合的情况。 一连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当初对大海的向往早已 判断一下的这段的这个多金属结合的情况。 一连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当初对大海的向往早已变得审美疲劳，晕船呕吐也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繁重的任务，不断的改装调试，时时考验着大家的耐心。一叶孤舟 在浪尖上起起伏伏，心情也在跟着波动，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 海上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当时所用的那条船呢，是买的前俄罗斯的一条旧船，船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居住的房间都很小，洗澡都需要在甲板上洗，生活呢也比较枯燥。志愿队员呢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两位同志，一位呢叫潘峰，一位呢叫陈邹。我们试验不应该盼风啊，我们应该盼风平浪静。陈邹也一样，不吉利，改名吧。这个我们大家就开了个玩笑。 海上工作虽然枯燥，但却意义重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科考工作中 ，CR-01 完成了百次以上的水下作业，终于为我国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划定了7.5万平方千米的高风度多金属结合区域。这意味着中国也终于有了在非国土面积内的一片宝贵资源。 机器人完成了它的使命，上浮到水面，并且把它收回到这个甲板上的时候，每个人都蹦起来了，因为非常的高兴，我们这个深水实验总算是圆满的完成了。 冯先生和沈阳自动化所的同仁们终于十年磨一剑，从游览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到第一台1000米自主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再到6000米 CR-01 的实际应用，科研人员们把最美好的时光都投入到了对水下机器人艰苦的研制和实验工作中。现在终于到了丰收的时刻，可冯先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997年，当我们结束太平洋上的海试的时候，那天的天气很好，蓝蓝的大海，东方泛红。试验队的全体队员站在甲板右侧排成一队，面向大海，把那个蒋所长的一部分骨灰徐徐地撒向大海。我们想用这种成绩告慰在天之灵，告慰我们的蒋所长，告慰我们的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这个棋手。 在技术上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蒋新松和冯新胜团队凭借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准确把握，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和国内众多行业一样，实现了对西方科技强国的弯道超车。 现在距离沈阳自动化所成功研制海人一号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冯希胜带领团队不仅迈出了从科研产品到实际应用这一大步，更是发展到以市场对水下机器人的需求为导向，实现了点对点的机器人私人定制，这让他作为服务平台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化。从此他再也不是一件闭门造车的摆设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已经将眼光转向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考察，这些新兴领域在这样的战略需求下，也催生了新型水下机器人的不断涌现。 北极，地球上为数不多鲜有人类现代文明的地方，这里的北冰洋是一片被冰封的白色海洋。尽管北冰洋的大部分洋面被冰雪覆盖，但冰下的海水也像全球其他大洋的海水一样，永不停息地按照一定的规律流动着。如果北冰洋的环流规律产生了变化，将发生局部的厄尔尼诺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否会蔓延到全球，进行科学调查就变得至关重要。但人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工作非常困难，这样的难题也同样考验着机器人的设计。 北极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我们简称北极 IRV， 它是一套新概念的水下机器人。普通的导航设备吧，比如说磁罗盘呀，在高纬度地区由于受到地磁干扰它是不能工作的，是相对于大地的， 它对于海冰来说，因为海冰是不断的旋转的，就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应用的。而我们这套设备吧，是针对于高纬度地区的，以海冰为坐标系来进行导航的。 这就是北极 ARV 所拍摄的不同冰层的结构。地球的气候环境脆弱而敏感，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太阳的照射会让北极的冰层产生变化，进而引发海水盐度的下降，洋流的方向也会跟随改变，最终导致地球变暖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尽管这样的理论还存在争议，但是北极 ARV 可以定点定时观测北极冰层的变化数据，这将对研究未来气候变化有着重大的预警作用。 我们这套设备吧，这次去北极主要携带了像光通量呀，还有一些冰厚测量设备。我们在冰下航行的时候，通过测量它的光通量来定量的计算出海冰吸收了多少的太阳能，另外一个通过测量冰厚可以反映出一个海冰的底部形态，这是传统的手段是无法完成的。传统对于海冰的测量，它都是通过定点打孔来进行观测的，它的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只能反映局部的一些海冰的厚度，它不能反映一个连续的空间的，尤其一条线或者一个面的这种海冰的空间分布。北极 RV 在冰下它可以连续的在一个面上来航行，它可以反映一个空间的海冰的底部形态的一个变化。 2014年4月，考古人员在丹东的黄海海域发现了一艘古沉船，随即命名为丹东一号。丹东一号的所在地曾是当年甲午战争的交战区。沉船究竟是不是甲午战争的战舰呢？当时北洋水师的王牌舰艇致远舰到底在哪儿呢？在随后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从2014年4月对丹东一号进行系统的考古作业开始，历时1.5年的时间，考古队员们一直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快要临近冬季，丹东海域的温度、风浪对考古作业难度在不断增大，考古队员决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动用一件秘密武器，对丹东一号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件秘密武器就是海舰二号水下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呢，它的自重呢是500到800公斤。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平台，根据它装载的不同载荷、不同作业的工具，然后它的自重是有调整的。海潜二号水下机器人是一个综合性的水下作业平台，根据不同的作业使命去配置不同的作业工具，进而完成相应的作业意图。这就是海潜二的自身特点。 这就是由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海舰二号拍摄的甲午海战沉船的考古现场。 海舰二号接到丹东的水下考古的勘测任务，及时整改了自己的装备，为了适应水下科考呢，配置了相应的作业工具。搭载的装备呢，包括机械手、云台、水下相机、罗盘。到了丹东之后呢，正好在8月15日前期，潮流非常大。 丹东一号的考古现场可谓困难重重，考古队员每次上船更换压缩空气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巨大的海浪肆意推动着队员，几次差点撞在船上。海舰二号在海浪中也是艰难地寻找着目标。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考古队员和水下机器人依旧没有放弃。随着探测范围的逐渐缩小，终于在水下考古的现场打捞出了一系列的碎片。在一个盘子的正中间，一个并不明显的图案出现在了眼前。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认，正是繁体致远的字样。这两个字的出现使在场的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这样直接写明致远两个字的证据，在长达两年的丹东一号考古进程中尚属首次。 致远舰终于找到了，历史的疑团将不再被海水一点点腐蚀，一块块遭受过枪林弹雨的船体都将对梳理那场左右清朝国运走势的海战、研究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当考古队员准备再次下水乘胜追击的时候，海舰二号的操作员张银亮发现了异常。 潜水器呢，它有自己的自身仪表设备，当时我们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就根据设备的波动呢，我们机师就判断出来这个流非常大，楼盘开始摆动剧烈之后，潜器开始打转，我们就及时上浮。如果这种情况呢，给潜水员来说呢，他就可能应对不了，因为他本身没有相应的装备。这次作业呢，也突出了我们水下机器人的特点，人员下水比较危险的时候，机器人的下水呢可以替代人，进而保证人员的安全。 张银亮团队所研制的水下机器人，通过精密的仪器、先进的设备，可以先人一步感知到自然环境变化的趋势，让人可以提前离开危险地区。丹东一号的考古作业可谓上演了一次人和机器人互相弥补、协同作战的经典案例。当海舰二号拍摄到致远舰的时候，这一刻仿佛历史的时空被极度压缩。百年以来，一代代理想者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这片蓝色国土，他们对海洋空间的理解也已经由海上的军事冲突转变为对海洋资源的探索和开发。水下机器人作为人进军海洋的一种得力工具，势必将在未来的国防领域、环境调查、资源开发和能源生产多个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它也从一种层面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水平。随着我国海洋战略计划的不断推进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水下机器人必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方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给了沈阳自动化所年轻一辈的科研人员们更高的起点。未来中国的水下机器人家族将在这里不断壮大。现在已经退休的冯希盛院士，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的爱好，但这些作品却从没有离开过他一生的事业。 这个作品呢，我写的是水下机器人，上边这个呢就是一个水字，这是一个草书的水字，这个呢我把它画作一个轮船的形状，因为我们的水下机器人需要一个母船来支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下，这两横代表的是水面的波浪，但是呢它加上这根电缆一起构成了一个下字，这是一个木字旁，这是一个脊啊，这个上面这部分呢就是机器人的机。那么正好在上面呢，这是两个口，中间一个弓，下边又是两个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气。那么上边这一块呢是代表我们这种遥控型机器人的上部的浮力材，这下边的结构呢是机器人的本体结构，前面的这个呢就是一个人，这是把它画作了一个机械手，所以整个的呢这就是一个遥控机器人的系统，就是水下机器人。 海人一号探索者 CR01 这些响亮的名字标注了我国在水下机器人研究和探索海洋领域的每一个航迹。作为海洋这个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下机器人的发展对众多领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前国内的机器人热正在迅速升温，新的时代还将赋予水下机器人新的使命。机器人的科学与技术也正在沿着模拟人的路线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大脑的能力被逐渐开发，机器人的研究也必将同步前进。在很多场合中，冯希盛都曾提到，将来也许机器人就是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